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面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是啊，我就會看留言的，我看你們寫些什麼的。所以剛才有人一說，即我們叫做上一節一完的時候，即刻有人留言， 是 說土伯去上电， 你又知 道？佢哋估啊， 唔系， 我话俾你听，估中，估中咗， 估中还估中，但系因为咧，我系睇数据嘅人嚟嘅，咁我发觉系点咧？起码我嘅节目啊，即系花生球嘅大军阀咧，我哋计过平均每一个人逗留嘅时间大概20分钟 啊， 即系人听我哋节目嗰个集中能力， 你嘅意思为咗佢哋可以继续 keep 喺度。 同埋咧，對我哋嘅 hit rate 都好。 哦、 其實我哋應該係拆四五節咧，或者係五六節咁咧，係上嘅。 咁你同阿細良傾下啦，佢好多時就後一路落，即係啲思潮泉湧咁樣出嚟。 唉，你叻嘅話，你 stop 完之後咧，繼續嘅啫，係嘛？不過嗱，話說回頭，我喺度諗。無論點樣鬧港英都好啦，即係我當然我對有偏見啦嚇，呢個我自認啦，因為佢告我都一兩次咁啊。我哋嗰個年代咧，如果我比較今次嘅旺角騷亂，同我哋喺新華社門前嘅衝突咧，同警民衝突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啫。 我願聞其詳呢樣嘢， 我哋都係人仰馬翻嘅， 係 即係咧係中間嗰條欄啊， 嗯， 都俾我哋撞冧咗嘅。差佬係同我哋格鬥嘅一樣， 嗯， 我哋有啲同學咧嗰陣時候咧，啲眼鏡都碎曬嘅， 嗯。 因为点解咧？我哋系有着数，即系虽然我哋即系细粒啦，即系唔系啲咁勇武嘅人啦。因为嗰阵时候咧，嗰条斜路咧，皇后大道东系啱唔啱啊？皇后大道东，我系咁样推落去嘅，所以我有数嘅。因为点解咁样落啊嘛？咁所以咧，差佬系唔够我哋嚟嘅，俾我哋冲散晒嘅。 有冇差佬受伤先？ 佢话有20多30有，佢话 受伤。OK， 我哋啲同学就 即系喺法庭嗰阵嗰阵时候咧。就佢哋話有20-30個警察受傷， 冇錯冇錯， 明白。 咁咧就，但係 重要嘅呢個係 呢個係重要重點。點解咧？我食口煙之後，我諗到咧就係當年咧確實有少少唔同，因為肥棒嚟咗啦。我哋發生個事嗰時候咧，仲係魏奕迅年代。 嗯， 嚟咗之後咧就同我哋講數。 嗯， 佢就不如咁啦 ，buy nova 啦咁樣。 嗯 ，buy nova 嘅意思就係咧，我不提正功起訴你。 嗯， 亦都唔會有案底。 嗯， 不過你唔好打落去啦。 嗯。 咁嗰陣時候我哋調氣唔順， 即係唔好打個官司落去。 冇錯，唔好打落去，即係唔係打交落打落去啊？喂，佢真係同我哋講數㗎。 嗯， 因為點解咧？後屘港英都發覺自己係魚嘅，因為我有個同學咧，嗰陣時喺外國讀書嘅，就寫一封信去呢個咩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啊，甚至乎係 AI 即係 MSD International， 就話咧你用18條呢條嘢咧告我哋咧，基本上係違反人權嘅，連 AI 咧最後咧都攞我呢個 case 嚟講，就話英國嘅殖民地管治嘅香港咧喺呢個 case 裏邊係違反人權。 Exactly， 呢個就係我想亦都想表達嘅一個意思，兩個意思。第一，政府從來與抗爭者嘅關係其實係如果涉及到去到司法嗰個層面咧，其實有偈傾嘅。你話呢個係咪政治呢？因為點解你作為一個政府嘅時候，你會考慮埋就係話呢個 case 除咗係從法律嘅角度個贏面之外，亦都從嗰個政治效果啊嘛。 冇錯，因為點解咧？嗱，當年嗰個社會背景，我哋喺1992年嘅六四 ，OK， 到6月5日嘅凌晨，啱啱係六四燭光晚會完，我哋走去新華社或者而家叫中聯辦啦，去抗議。咁呢啲係學生嚟啫嘛。 雖然我哋嗱，如果你問事後諗，咁啊，梗係嗰個行為係有少少 violent 啦，即係有少少暴力嘅。你咁樣推人哋唔俾你去，你夾硬去， 叫你暴力土啊！又 係啊，你叫我暴力土，即係我哋勇武抗爭嘅老師祖師爺噶嘛，大佬、哦。 勇武土。 但係個問題就係點咧？你港英個年代，佢一定考慮咗政治咧。如果唔係，佢點會同你 bind over 啊？ 但係依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話喺。如果你咁樣 compare 下嘅話咧，你睇到你哋昔日嗰個抗爭行為有佢聲稱有二三十個警察受傷嘅時候，其實嗰個嘅暴力嘅規模 唔差得過呢、這個， 唔差得過呢一個啦，即係差唔多啦。就算今次可能會係高少少都好。 To be fair to 梁天琦兄咧， 啊， 佢我哋嗰件事發生嘅時候到完結，同佢由佢開始。到被人拉嗰刻咧，其實 comparable 喺我角度，即係 to be fair 同佢嗱，襲警佢打差佬一件事，嗱嗰單係另外一個控罪啦。但係佢所謂嗰個推個警察嘅防線嗰啲，其實同我哋差唔多嘅。 嗯， 即係話到佢拉嗰刻，其實係未掟石噶嘛。 嗯， 你唔可以入佢數噶嘛。 而家入佢數嘛， 亦都唔可以將呢一樣嘢變成有因果關係嗰樣嘢嚟噶嘛。即係事後嘅。燒的士，掟石，喂，你唔可以入咗佢數，同埋你冇證據入佢數，就算佢真係有份策劃都好，但你入唔到佢數噶嘛，你冇證據入到佢嗰個數，所以我覺得點會唔考慮政治呢？嗱，港英嘅年代已經考慮咗政治啦，如果唔使乜同你講和啊， 嗯， 喂，你唔好夠打落去啦，即係打場官輸落去啦，我放你哋啦，叫僆仔，係嘛，年少氣盛，一時衝動，嗱，都有背景嘅，因為你哋係即係悼念六四啊嘛。咁我差人有我嘅立場，就話呢度我守呢條防線，你唔可以揀過。 嗯， 咁得唔得？ 當時我想知道你所謂同你哋傾嘅時候，係究竟控即係檢控官同你傾？ 檢控 官，檢控官 主動同我哋傾。 OK， 何俊仁就勸我 back down， 嗯， 唔好打落去，因為佢話佢覺得佢睇完帶，睇完對方嘅證供，佢話我輸嘅。 嗯， 李柱明就話有得打。 嗯， 所以佢係香港排名第一嘅大眾有理由嘅，乜case 都係有得打。咁我話，誒咁啊，梗係打打佢啦，大佬。 所以咧，頭先我話想 draw 另一個 point 咧，就係雖然咧，可能話頭先第一個 point， 我哋上一節講嘅就係話，其實用乜嘢條例去告你，就本身就已經有一個嘅考慮因素喺度。第二，你頭先所講，其實就算連你哋以前都有出現過啲咁嘅勇武行為，當時如果我當佢哋而家梁天琦嗰個相對比你勇啲啦，當係咁啦嚇，先係咁咁講啦。你嗰陣時都唔使判入監喎， 唔使。 你嗰陣時都唔使判入監。 Comparable 嗱，我哋冇咁誇張，我冇見到個差佬跌咗落地下，我繼續攞個木頭係咁飛埋去。 但 係我哋冇，我哋 就係話你頭先講嘅就係話嗰個唔關梁天琦事啊嘛。 係。 而家問題就係呢個彭官咧，我話，所以點解咧？而家有好多法律界嘅人士覺得呢個 case 有得上訴咧？就因為彭官重判梁天琦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將以後嘅所有嘅暴力行為都歸因於佢。嗱，呢個我覺得恐怖嘅， 呢個 係恐怖嘅， 呢個唔 fair 嚇，呢個係恐怖。因為點解咧？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話俾你聽嘅情況係咩咧？如果可以咁樣歸因法咧，以後大家喺 Facebook 裡面留言話，譬如舉例鼓勵大家出席嚟緊七一遊行 ，OK。啊！大家要勇于表达你的意见，点知突然间七一成为咗一个暴动。 嗯， 喂，你又入埋我数啊？又跟住我有份喺里面参与。 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如果你认为事后嘅掟石烧的士嗰样嘢同梁天琦有关嘅，咁你攞个证供出嚟咯。你 prove 到呢样嘢得噶啦。 而家就系 prove 唔到，因为点解咧？曾经系想告佢煽惑。 嗯。 然后跟住 甩咗嘛，甩咗 系啊，唔能够达至一致共识。 喂，任何一个正常人，就算你点样争呢个本土派，点样争呢一个嘅泛民主派都好，你都唔可以夹硬违背良心乱咁判嘅，大哥。嗯、喂，佢冇就冇噶啦，系咪？嗱，当然你问，即系我临第一节系结尾之前咧，就系话我觉得今次初一嗰个骚乱咧系有啲古怪嘅。我到今日都维持呢个观点啊。 嗱， Before 講，我想講多一點先， 係唔使捉，唔使捉咁大力嚇。 你嗰、那個我哋會講得長啲，就係話 ，OK， 其實涉及到咧頭先阿土所講嘅政治考慮因素係咩咧？當時嘅英國政府、港英政府考慮埋話，喂，國際社會點睇？ 冇錯， 我依個嘅判案會唔會有機會俾人話我違反人權法？好啦，就正如今次，大家如果記得。上次咧，依一個嘅加重刑罰俾阿黃之峰啊，成班友仔九個人咧，咪就已經有14個嗰啲嘅國際級嗰啲嘅叫做法律界人士咧，就聯署聲明啦。嗱、今次依個嘅判阿梁天琦佢哋成班六七年三個月咧，亦都有好大量嘅人出嚟講。依、這個其中一個，我覺得佢講得好有道理，就係、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主席 Fiona Bruce 佢話。2014年雨傘運動以嚟，已經有三分之一嘅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同埋100多名抗議者係被政府起訴。佢話呢個係一場令人無法接受嘅鎮壓行動，對民主運動產生咗令人不寒而栗嘅影響，迫使人們進入自我審查和沉默反對。嗱，呢啲係西方國家知道何為人權嘅人，係啊， 嗱，講法啊， 喂。嗱，呢啲咪政治嗱，政治分兩個層次。而家國際社會係咁睇，香港咧就係話，對於呢一班咁嘅所謂嘅我哋叫做嚇、啊，即係即係呢啲抗爭者，你呢個判案產生一個咩效果咧？就係、是、自我審查與沉默反對。 嗯， 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我想講嘅就係話，如果你話今次嘅法官判7年是没有政治考虑的话，我视乎那个所谓的政治考虑是什么定义咯。 你想说什么定义？不是，我帮你说啦、啊、粗俗一点的讲法就是我批个头给你当凳仔坐咯、 啊。 如果你说没有，如果你说没有、 啊、 如果你没有，因为为什么呢？我真的刚才吃口烟的时候我想想，如果梁天琦在97年之前这样搞法，可能是好像 社会服务令咯。 誒咁啊冇咁誇，因為佢嘅程度更差。 襲警就一年咯，最多 加埋我估兩單就算分期執行到兩年幾三年最多。因為點解咧？就算當年啊越南船民或者咩白石難民營咧，都好多呢啲騷亂噶嘛，亦都係好誇張噶嘛。差佬係掟曬催淚彈，即係驅散人份咩南越同北越嗰啲即係有喺度打交嗰啲咁樣，甚至乎係攞曬啲長矛出嚟捅噶嘛，嗰啲都係兩三年啫嘛。是不是不是那些夠有 那些已經是70年之後的事了、 沒錯，那些是港英是善治的年代的、不是以前高壓的年代的，但是那時候你想想那些都有政治因素的，法官都會說的，因為我知道禁閉式難民營困住你這友在這裡也都沒事做，你們愚愚愚在等身份證或者等外國其他外國收是會暴躁一點的，所以呢我們理解這個因素，我聽過下就是他們是很多是鬆手了的、即是背後是有政治因素的、雖然那件事就對我們香港社會是沒什麼影響的，因為為什麼他們困在那裡，你在那裡、打到夠了殺到夠了，是不是？但是這些案例其實可以參考的嘛、第一有沒有死人是一個重要因素， 今次沒有啊，我們 是不是幸好沒有，如果有就更嚴重、告訴你，因為他可以告你誤殺的，如果你死人的時候英國都判過了，是不是？ 是啊， 所以我觉得今次如果你说背后 没有，所以上次你讲过，你刚才讲过八年呢是误杀罪， 是啊，误杀那个是误杀，我没说不是误杀， 是啊，误杀罪， 不是误杀那个是判终身监禁、 哦、 死了人那个判终身监禁、制造有坚炸弹那个是八年， riot 就四年、搞清楚、就是说四年是中位数咯，毛咯，那个是 误杀都要判终身监禁， 咁你殺死咗人喎，大佬，你搞嗰鑊嘢，大佬。 我有啲懷疑啊，呢個 information 我保留翻啲先。 唔使保留啊，屌，直情俾你睇到啦，直情，大佬，唔殺咗人，大佬，你唔使你唔使咩喎？唔係，終身監禁都好，其實係到時唔使坐咁耐嘅。喺香港嗰個制度裏邊，因為我哋係比較 lenient 嘅社會，即係坐幾日。坐十零廿年咧，就即係一條好漢出翻嚟㗎啦。 我 廿年啦， 講埋呢一句咧，就進入阿土伯嗰個好想講嗰個題目啦。就咩咧？我想講埋呢句，點解我話我唔會相信今次重罰阿梁天琦呢一班人咧係冇政治考慮咧？其實同你一陣想講嘅嗰樣有關，由呢一個嘅 梁振英去判，即係判定今次呢個係一個暴動行為，然後跟住律政司使用呢個暴動法嚟去控告嘅話咧， 嗯， 其實本身就已經隱含住一定要判你超過三年噶啦，一定要判你超過，因為我哋頭先講啦，就係話非法集結罪最高刑罰係三年。如果控方當時啊，呢個律政司，你會唔會相信嗰陣時嘅律政司，即係袁國強， 嗯， 同呢個六八九？是个关系会不摸得通689想做什么事呢？ 两个都是蛇鼠一窝， 啊，他选择这个的所谓的暴动罪去检控，就是为了要判刑是要超过三年。好了，那我当然没有证据说，喂，你想判超过三年，法官会不会真的这样判呢？这样，啊，这里有个 missing piece，我就梗係冇辦法證有證據顯示，即係話呢個姓彭嘅係落咗 order 要判佢超過三年啦。但好似頭先阿土所講嘅，喂，佢選擇咩法官都係其中佢嘅權力範圍。 同埋你好簡單嘅啫，你睇到佢成個嘅走勢同 logic 嘅，連黃之峰同周永康、羅冠聰嗰下。是咁以衝入公民廣場， 係咁以啊！真係， 係咁， 真 係 係咁以咋，大佬有咩暴力啊？ 嗰單嘢喺我哋嗰個年代洗埃嘢嚟，係 咯， 咁屎嘅咁樣係咪？都判最高嗰個12个月啦，係咪12个月啊？好似阿周永康唔知係9个月，一個係半年啊嘛，志峰哥係半年啊嘛， 即刻入獄啊， 即時入獄啊嘛， 嗰單嘢真係冇暴力噶， 唔係係有嗨過下啲保 安，嗨過，但係你。喂，真係 struggle 下，喂，因為我要入，你要阻我，總有嘅啦。即係但係好細埃咯，喺我嘅 angle 就係。 你如果就算放諸於去外國嘅 standard 嚟講，呢啲都不能稱之為暴力啦。喂，我要衝入你嗰度，咁我就一定要用一啲嘅某個程度嘅速度，係咪先可以做到啲嘢？ 你唔知 Martin 嗰陣時候同我打過嘅呢個 point 啊， 佢叫 reasonable force， 係咯 ，reasonable force exactly。 就係 reasonable force 點咧？佢話原來咧英國有個判例就係，是，咧，因為咧啊呢個係我屋企啊嚇，你條友啊頂住我屋企門口，咁我梗係推開你啊大哥。 嗯。 咁但係我唔可以攞把刀嚟斬死你噶嘛？咁啊呢個咪 reasonable force。reasonable force 就係我用手推你咯。 Exactly 啦。 啊。 喂，其實公民廣場嗰個就 reasonable force 嚟嘅，大佬。有乜理由？唔係我哋，因為大家都估唔到啊。 其實嗰下已經係重判咗啦，大家即係話咧，連昔日咧黃之峰。衝入呢個公民廣場嗰度咧，然後跟住呢個嘅律政司要即係叫做對於嗰個嘅判案判刑不服上訴，又跟住要判佢哋即時入獄半年9个月定12个月，呢個已經係一個重判嚟。 同意啊，同意 啊。好啦，咁我哋講翻咧頭先就話，其實成件事你話法官咧就叫人哋咧嗱，包括馬道立啊，同埋呢個姓彭嘅法官咧就話唔考慮政治因素。我哋頭先就嘗試用不同嘅角度，就係話係絕對有政治因素喺度。 你考慮咗㗎啦， 嚇，亦都已經考慮咗。咁我啊想講埋啦，就係，如果大家咧即係冇淡忘咧，就係，是，呢個嘅騷動咧，大約喺4年前度。 嗯， 啊，呢個騷動4年前， 2016年， 即係大約2年多前。OK， 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大家唔知仲記唔即係記憶當中仲有冇喺度咧？我記憶最深嘅一樣嘢，我一路喺個電視機旁邊睇住就話：點解警察仲唔做嘢嘅？我記憶最深刻就係話點解警察唔做嘢？跟住近呢1-2年咧，我就同一啲我嘅中學同學去傾翻偈，當中有啲係警務人員，跟住就講翻呢啲 case。我得到嘅信息就係話：喂，唔係喎，佢警察內部都覺得。旺角指揮官是犯上了嚴重的失誤，他說嚴重失誤，什麼叫嚴重失誤啊？喂，的嚴重失誤就是說沒有理由這樣部署法，就是說呢，這麼由得那個的騷動呢，在那裡這麼久時間都不去將它立刻停止了它，又跟著去到很後很後才 出現那些速龍啊、速龍小隊啊，去壓制那個的暴亂。 四點幾五點， 你睇下維持咗幾耐？但係4點幾5點，當速龍一出現嘅時候，一出嚟嘅時候，即刻搞掂咯。 12:01，如果我冇記錯， 啊， 就發生嘅，足足拖咗3-4个鐘。 3-4个鐘， 以前唔會咁慢嘅。 嗯， 因為佢真係要阻止你變成一個騷亂咧， 最多都是告你非法集结呢？冇理由拖咁耐嘅，同埋香港都是有效率的社会。所以我觉得嗰单嘢咧，我点解觉得奇怪呢，就是我嗰晚已经好 shock 噶，唔似我认识嘅香港，唔似我认识嘅香港人，亦都唔似我认识嘅后生仔。虽然我而家老咗，同埋我第二日我起身嘅时候，我落街，我唔觉得啲人咧个眼神里边咧系好有愤怒感，同我2003年嘅七一有少唔同。2003、2007嘅时候，我一落街，个个着住黑衫，准备去游行。个眼神里边咧系有怒气，喺我屋企个附近咋吓？嗰阵时候我唔系住九龙嘅，嗰阵时候住港岛。 嗯， 啲人系准备个个着住黑衫去游行，嗰种愤怒感。嗱，我尝试比较啫。 我当时收到唔知鬼咁多朋友电话，你去唔去？你唔去？你唔去啊？你去唔去啊？问我。 嗯， 即系讲游行啊。 2003定系咩先？ 2003、2007游行。 系啊。 去唔去啊？去唔去啊？咁样。 你有冇收到任何一个 message 话嗰日需要去旺角，大家嚟？开拖冇嗱，我嘅怀疑系嚟自我呢一个主观，真系主观嘅感觉。我觉得呢单嘢好怪。 嗯 ，from start to finish 嗱，头先你举咗个例子就系、是、差佬，喂，冇理由咁渣嘅。以我哋过往经验，你又经历过六七暴动，又经历过我哋八九民运嘅年代，又经历过世贸，又经历过2003、2007。喂，乜你都遇过啦， 仲有啊？喺呢个嘅梁天琦佢哋咧系， 仲有雨伞 ，sorry 啊漏咗， 仲有漏雨伞，仲有咧就系佢哋成班友已经喺 Facebook 预告喺初一会有嘢搞嘛？ 系咪啊？我冇留意， 预告咗噶啦， 我冇留意呢、這个。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认为好似你讲，加埋雨伞运动之后，加埋呢一个嘅所谓嘅喺 Facebook 里面已经有相对嘅留言。究竟警察是不是真的完全不知道这个初一会发生事呢？ 不是，这个我是 初一晚， 我这个是对事件的怀疑。我觉得非比寻常，我网上看到一个我们的网友写的文，我觉得他整个阴谋论大家是值得细心思考，我不敢说全部对。他就由哪一刻开始讲起呢？他由汤家骅开始讲起。 嗯， 他说汤家骅突然之间上北京，跟住翻到嚟就退公民党， 退出公民党。佢想嗱，呢、這个我补充一点， 系 汤家骅同公民党嗰种嘅叫做 貌合神 貌合神离，已经系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点解即系我你哋想提出一样嘢，就系点解佢上完去完北京之后翻落嚟，作出一个咁嘅决定，就系、是、要退出公民党，然后跟住要辞职埋呢个立法会议员。 我嘅怀疑就喺呢度。嗱，你退公民党冇问题，但你退立法会议员，系咪有啲奇怪啊？点 解好似半年到嘅咋？系咪？ 嗱，我记得阿杨岳桥选嗰阵时候系过咗农历年嘅，因为你同年初一骚乱啊嘛。喂，跟住去到九月嘅立法会选举，加埋都唔够八个月咁滞。 我记得系话好剩翻好好短嘅任期嚟嘅啫。 喂，粗俗啲讲。你遲嚟托咩？ 其實啊，湯家驊亦都可以係完成呢個任期之後先離開公民黨咯。 冇錯， 即係如果講真，佢嗰個嘅當時公民黨啊，呢個湯家驊嘅講法就係佢係為咗要咩咧？佢覺得呢個議席係我昔日喺公民黨嗰陣時候咧，係代表公民黨出戰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喺道德上面咧，我應該辭職。嗱，如果係咁咧，其實係咪可以考慮咩咧？因為七月就放暑假啦嘛，剩翻唔夠半年。 Exactly。 剩翻唔够半年， 喂，仲买咯，佢又唔会再选噶咯，佢冇话要再选咧，就算后期成立嗰个咩民主思路系嘛、 嗯， 都冇选啦。喂，无端端玩一个补选喺2016年嘅2月，奇啊奇在于咩咧？对住周浩鼎，新界东系泛民主派嘅强区，梁天琦出嚟，唯一嘅功能喺嗰日，我到今日都认为。是插票嘅啫，你赢唔到成个泛民主流嘅。OK， 我有 observe 佢嘅，因为骚乱完之后咧，我终于喺网上揾下边个叫梁天琦。 佢当时咧都系籍籍无名嘅， 名不经传， 名不见经传啊！ 我见到咧，佢话参选又好，搞嗰啲活动都好啦，唔超过50个 like 喺佢个 page 里边 ，Facebook。我觉得呢下已经好贵， 是在于什么呢？旺角骚乱是令梁天琦一举成名的地方，借住个势。所以那时候我很紧张，我觉得不对路，似是有些鬼影。我是，其实我老实讲，我不是很喜欢公民党，我是这样谷杨岳桥。我老豆老母，我外父外母，我记得去投票，今次不是讲笑，有些鬼影，无端端。因为点解呢？梁天琦本来名不经传，本来系拆唔到嘅啲票。 嗱，我依度补充一句，嗱，我唔系认同阿土伯个讲法啦。首先 我估嘅啫，我阴谋论嚟嘅啫。 嗱，我要讲一样嘢就系当时咧，如果讲喺个知名度上面咧，其实系黄台阳系高于梁天琦嘅。我记得嗰阵时，因为黄台阳系早啲系喺个嘅所谓嘅公民社会当中嘅领域当中咧系出现嘅。 嗯。 佢係相對係比當時梁天琦咧多人認識嘅，咁所以其實我當時嘅感覺係咩咧？點解會係梁天琦唔係黃台陽嘅咧？我當時有一個咁嘅 question mark 喺度。 嗱，咁我哋就咁諗，如果我嘗試大家呢啲全部都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啫，同埋呢啲我講到明係陰謀論。如果我要令到梁天琦呢個僆仔可以成功插票嘅話，他一定要做一件，或者他的班人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才拆到票的。如果不是，大佬，我看了你几个礼拜报完名，你得四五十个 like， 即是你拿几票啊，大哥？我的 mission 是要拆票嘛，我不可以令到杨岳桥这么轻易当选，最好就是周浩鼎赢埋，那咪要搞咯。在他的角度，梁天琦都可能未必知道的，黄台阳都未必知道的，那我支持你去参选，我可以捐钱给你的，大哥。喂，努力一点做啊，大佬，泛民主派是吧，二十多三十年来一事无成，是不是？好了，哎，长毛那些推下难都好啊，在年初一怎知搞到这么大。喂，可能因为我听到有人是一车车车啲砖去噶嘛，我哋几时搞运动有人咁样配合我车啲砖嚟噶，大佬又识叫噶。嗱，同有佢拣嘅时间同地点拣得好，我当你嗰头先嗰个话差佬嗰个讲法，有偏颇都好啦，你拣年初一，大家都知嗰阵时冇乜差佬噶啦嘛。第二，你拣个地点。你揀旺角，旺角從來都是出事的地方嚟㗎啦。即係我同你同徐少華啱啱飲大兩杯嘅時候，一掟呢個水樽嘅時候，可能有人 follow 嘅喎，唔係陰謀啊，只係個地點、時間，我覺得係亦都係好奇怪嘅地方。嚇、你點樣回應？你想點講？因為我驚你飲醉咗啫，我哋。 我想，梗唔會啦。 啊 我跟你的酒量差不多的。 是不是没了，慧姐大佬拿一支票。 我想说呢，就是说其实就梁天琦与黄台阳是不是鬼，不是今次我们这个论述里面的重点。 而是我是说的整件事。 而是我想说的，我也想说的一件事，就是说旺角骚动那件事是很奇怪，我自己觉得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件事。我当然是个切入点，先是从警察的角度去讲，就是说喂，警察 咁流嘅，喂， 咁流嘅，香港警察不嬲出名，在国际社会当中是真的出名专业的， 国际级的，大佬， 国际级的，大佬，唔系真的唔系讲笑，真系咧，香港嘅警察嗰个专业程度咧，你就算你唔认同佢喺雨伞运动嗰个嘅即系执法嘅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咗好多一啲你觉得黑警嘅事件都好， 暴力啊， 暴力啊，诸如此类呢啲嘢。但是香港政府不是香港警察，如果在執法那個的水平上面，在國際社會 是有名的，是專業的。而那晚是我覺得很不專業。第二，我會覺得你問我信不信這個的掟磚事件，就是在旺角那個掟磚事件當中，是有一種的叫做好像昔日六七暴動一樣，就是說呢，派人來殺了五個警察嗰種嘅，即係叫做就或者等於盧溝橋事件咁樣去做個勢出嚟咧？你問我信唔信咧？我信， 無形之手，我簡單講。 即係話簡單嚟講，就係我要策動一個嘅叫做旺角騷動呢件事出嚟。個目標係咩咧？個目的，如果你話哦，要令到梁天琦一舉成名，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目的啦。第二個目的亦都係要令到香港社會唔同情呢一班嘅年輕人。年青抗爭者， 因為他發覺本土的力量、港獨的力量已經去到一個即係不可逆轉的勢頭。OK，呼號勇武抗爭已經是越嚟越有社會的認受性。他一夜打巢佢咧，佢一定要係用一個非常手段。玩到最極端。我都是小心假設，即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嘅啫。我事後諗嘅啫，我唔係事前，因為大家都唔係先知。好怪，呢个唔系我哋咁多年嚟嗱，你就用差佬嘅角度，我就用一个社运曾经参与嘅人嘅角度。 啊，這个你就经验丰富啦。 我同你交叉点都觉得，喂，唔系我哋认识嘅香港嗱，系好多社会矛盾，贫富悬殊好严重，后生嘅一辈对社会好不满，甚至乎我哋几十年嚟嘅补选系冇嘅。但系咪需要用到咁嘅方法去争取咧？同我第日所見已經印證到啦，啲人嘅眼神裏邊流露不出一絲咁嘅憤怒嘅神情啊嘛，因為點解咧？雨傘運動嘅時候，大家係最憤怒噶啦，最大家係所謂嘅義憤填膺噶啦，都未玩到咁，都已經俾人打謝咗啦，79日乜都冇，跟住又否決咗政改方案咁滯，突然之間有單咁嘅嘢。 所以呢 我想讲呢 我本人的结论呢就不是去猜鬼游戏的。即是你不要去估哪个是鬼哪个是不是鬼。这个一直都不是我的 approach 首先。我会觉得首先一样东西就是说你不会知道哪个是鬼。你是不会知道的。 永远不会知道的。 你不会知道的。但是你从这些的局面的情况呢你应该要懂得如何自处。我会觉得如果你自己不是鬼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如何自处。因为你要知道你每一个行为现在在香港这个这样的环境之下你看到我们那个所谓的威权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些这样的所谓的社会运动。所以呢你要知道你不要被人利用你要有自己的判断究竟什么可做什么不可以做。我首先咁講，我當然唔可能會知道黃台陽與梁天琦係鬼唔係鬼，我亦都覺得呢一樣嘢冇人會知道。但 係同樣咧喺呢個階段， 我話係啦。但係我話，我首先assume黃台陽與梁天琦都不是鬼，都不是鬼。用一個咁嘅assumption去講就話，喺當時旺角騷動咁嘅情況之下，你睇到佢哋係如何被陷入一個局面裡面。然后跟住你一个而家就要离开香港潜逃，一个而家被判入狱6年。 系 呢个教训大家要记得，即系话你要知道自己，如果喺而家香港咁嘅形势之下，中共嗰种嘅所谓嘅暴已经系布满咗所有嘅组织也好，或者系所有嘅叫做喺活动里面， 天罗地网， 天罗地网落咗一个天罗地网落去，你应该系如何喺呢啲嘅活动当中自处呢？呢、这个我觉得系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深思嘅。 我能够唯一 proof 到嘅，点解佢有50万现金？呢、这个系我开始怀疑嘅地方。我偷入你屋企，徐少华，你都算有钱人啦、 啊。我唔算，唔好听佢讲，我唔好穷，好穷。 你屋企有冇5000蚊现金啊？我屋企都揾唔到。 冇，绝对冇，绝对冇。 喂，而家冇人揸现金噶嘛？揸现金系咩人？嗱，我唔系话佢鬼啊，佢可能俾人利用噶。我觉得俾人利用嘅机会系非常之高，冇可能。就算我哋社民連籌款都好，有20蚊、有50蚊、有100，同埋炒掹掹嘅，唔會係直板嘅。 我阿土伯所講嘅就係好早之前咧，就喺阿黃台陽嘅屋企，係咪喺佢屋企嗰度，就揾出50萬嘅直板現金， 大部分係1500。我睇相嘅啫嚇，我唔知仲有冇啲100啊，但係我見唔到啦嚇。係咪？ 這個是我開始懷疑整個所謂的旺角蘇聯的開始。 嗯， 我都是大減假設小心求證，咁乜道理喎、啊？我啲生人從來未收過啲咁嘅嘢嘅喎， 即係屋企有50万現金，50万直板， 唔好話50万啦，5万都冇乜啦。 啊， 傻嘅咩？邊？喂，徐少華，你要捐錢俾陶君衡，你寫張支票啦。你問我攞 account number 得唔得啊？ 嗯， 除非你啲錢係即係普京或者係金仔俾你嘅啫、嗯，你使乜避嫌啫？你咪捐俾你，咪捐俾你咯，使乜玩現金啫？ 我想咁講啦，我就捐過錢嘅，我就捐過幾萬蚊嘅錢，咁就但係咧，我都係基本上係直接入 account 咯。 唔係咯， 我個方法係 細糧嗰陣時候，我選舉都捐過俾我，咪寫 check 俾我咯。佢唔會攞，佢唔攞攞幾萬。 我如果係要用銀紙嚟去捐獻嘅話，個目的好明顯嘅 ，anonymous 係啦，就係唔想知道 匿名 係啦，唔想知道個身份啦。 呢、這個亦都係我開始懷疑所謂佢哋嗰個運動嗰個純潔性同埋個目標，咁係咪咁崇高嘅其中一個原因？嗱，我哋撇開究竟判刑重唔重，背後有冇咩我當冇鬼，但係其中成個過程嘅蛛絲馬跡，唔係我哋好常理解嘅香港社運界抗爭運動的運作咯。 我都是想 嗱，我不是特登要講一些其他評論員唔講冇講或者是少講，而是我真的真心講我自己突然之間覺得即係唔尋常嘅嘢。 嗱，我想咧亦都帶翻去今日嗰個主題係咩咧？所謂政治與司法咧，司法如何受政治影響？我哋之前嗰節講咗，今節亦都講咗。我想用依一個 point 嚟去，亦都歸結呢個所謂好多時當時港英政府面對六七暴動嘅時候，點解個判刑相對較輕呢？其實你認為佢哋係咪真係冇考慮嗰個所謂嘅成個運動背後嗰個政治操作呢？呢、個某係一定會係考慮的。你在今次這個的法庭裡面竟然是一下就將這件事劃開， 是 這個本身我就覺得已經很不尋常、 嗯、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說，喂，我們一向了解的普通法的精神是什麼？用常理，人的常理嘛。那好了，我們剛才所說的旺角騷動一些不合常理的事背後有什麼的可能的政治因素， 還有我 這些你以為當時港英政府的法庭不考慮， 唔係同埋我有一樣嘢，我諗咧就係、是、你唔好以為共產黨係流嘅。回歸20年，我覺得由呢一個嘅雨傘運動開始咧，佢係嚟真章，即係佢嘅政治鬥爭嘅方法咧，由梁振英當然有好重要因素啦，但係老共同佢喺個過程裏邊係有互動噶嘛。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呢，其实他是跟我们整个反对派呢是来真章的。即是他的阴招是出尽的。包括你制造清关会啊，什么李思烟啊，支流那些以前是没有的嘛，大佬。你有你抗议，我有我抗议。都安排是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喂，不要再在一起了，明天费事你们打交。 这个中联办大家都知道，中联办当时的林武去即是 我觉得 recruit 的一班人。 而家嗰個手影咧，係每一樣嘢咧，我哋唔可以脱離同阿爺嘅關係，同老共嘅關係。所以我懷疑呢啲咁樣所謂嘅用武抗爭，呢啲所謂嘅港獨，呢啲所謂嘅旺角騷亂，其實有人有一手策劃出嚟，唔似係我哋生活咗喺呢度50几年嘅香港嘅正常反對派嘅做法嚟。因為我哋係會計算噶嘛，喂，咁搞得唔得噶，大佬？達到咩目的噶？你想為咩先？所以我覺得應該大家係值得懷疑噶，即係我唔敢話，我因為我冇證據，我只係純粹憑啲蛛絲馬跡嚟估嘅啫，係唔尋常咯。 嗱，我啊覺得咁啦，今時今日嘅年青人咧，有時有啲嘅行動咧，可能亦都同我哋傳統嘅民主派係有分別嘅， 我哋勾啊嘛，我哋勾， 我哋可能勾咗有啲勾嘅，但係我都仍然覺得旺角騷動係一個好不尋常嘅事件咧。先從 那個的執法者那個的即係警察的行動呢、嗯、其實你無論如何，我話啦，頭先我那個朋友即係有那個即係喺警隊當中都算是高層的一個朋友，他哋自己都是覺得今次呢一個旺角指揮官是完全是失誤的，失誤得很嚴重。OK， 咁佢梗係，喂，佢梗係用失誤嚟去角度嚟講啦，係咪啊？ 佢唔通話背後有鬼咩？ 唔通背後有鬼咩？喂，我唔，佢梗係唔會話覺得，佢梗係唔講出呢句説話啦。 你知唔知啊？我以前啊，我讀過呢個 master 係 public management 咁樣，我隔離有個總警司嘅， 嗯， 即係同學嚟嘅。雖然佢好少上堂，因為呢啲差佬都係即係啲唔定時嘅。佢話我研究過你哋，甚至乎係實踐， 嗯。 當是一個 test 咁，就係、是、我哋嗰陣時候喺會展門口咧嗰個抗爭， 嗯， 點樣衝入去臨立會嗰啲咩籌備委員會裏邊咧睇我哋嘅實景，因為我哋嗰陣時候係古惑嘅，扮呢個嘅去入去會展，跟住一嘢就衝上去嗰、那個lift口嗰度。嗰陣時候，因為嗰陣時候年少氣盛啦，廿零三十歲啫嘛，仲衝到啊嘛。佢話我哋真係 study 過你哋，同學還同學啊， 嗯， 我冇話俾佢聽我做噶，點解我做完佢先話？我哋个学堂系要学你哋究竟喺度搞紧乜嘢？ 嗯， 当系一个实景咁，大家喺度研讨点样去对付我哋咁突然冲入去。 嗯， 系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候我系好古惑嘅，呢边咧就喺度烧嘢，阿刘山青，我哋咧就喺嗰边屈入去会展，咁咪声东击西咯。 嗯， 咁佢又问我嘅时候，我咪我就咁嘅。佢话，所以我有 study 嚟。 嗯， 如果你经历过咁多场嘅运动喺香港，特别系雨伞运动之后。以差佬視為 professional 嗰個隊伍，唔好話政治立場先，點解唔會 study 啊？學你話齋 ，Facebook 寫曬啦，係咪？年初一有事喎、啊，今次唔似係冇事嘅時間喎、啊。 大把人都 expect 緊年初一會有事啦，當時個氣氛 係咩？ 當時已經有好多講就係有關小販啊啲啲乜嘢，係係 係係，我記得記得。阿小麗出嚟咁樣， 小麗已經出咗嚟講啦， 就話冇理由你喺度拉啲小販嘛。 係啊，咁其實你都 expect 會有嘢發生啦。 唔係我 expect 調翻轉頭就係以為佢放鬆咗佢 啊， 即係有得啲友喺度擺嗰兩日，即係正如我哋年初一揸住個車喺度亂拍一樣，我係咁估嘅。我估唔到佢原來咁強硬對付。 嗯， 而強硬對付嘅背後。其實原來是有一連串嘢嘅配合落去咯，包括補選，包括對付呢個激進運動。我嘅估計佢嘅計算同埋希望部署嗰樣嘢咁。好啦，喂，我要去洗手間，轉頭翻嚟得唔得啊，大佬？ 好。 我同好多香港人一樣，都好中意食榴蓮。要食靚嘅榴蓮，梗係要食山上野生嘅貓山王啦。依家有好辦法啦！人民超市独家代理品牌 Freshness Mart 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全部在原产地榴莲园树上熟即摘，唔加防腐剂，经过卫生包装之后即时急冻处理，风味到讲，打开包装就品尝到新鲜的极品猫山王。 六月三十号前，亲临人民超市湾仔同荔枝角 D2 店买原角猫山王，一点一至一点三公斤，每个208元；一点四至一点六公斤，每个238元；四百克猫山王榴莲肉，每盒168元；四百克 D24 榴莲肉，每盒90元。